过了25年，乐坛还是一样烂，不止马来西亚，全球都是一起烂。现在 M80 死了 ，Hot Dog 老了，只有老子能够为大众发声。现在E.R.R.R.E 还是 R&B， 方大同私人仪式 ，R.I.P. 我拿着麦克风站在这里，证明 Underground 的力量还有一口气。就让我来念，揭开这个娱乐圈，我要让你看，我要让你知道，现在不是2005，是2025，现在华语乐坛黄金时代已经过了。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，现在这种垃圾歌曲活得多么容易，音乐公司涨了1-2千万人民币，好多国家的热榜第一，大傻逼，大展宏图，送阿送茶具，原本一种文化变成一种风气，我操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抖音声去也能上第一？那么欢世音菩萨降临来到 hip hop， 一堆奇葩拿着吉他唱，好像很帅很唐，像庞麦郎。Chinese pop sucks， 哈利路亚。现在华语乐坛的歌还是千篇一律，怪来怪去也怪不到韩流来袭，5000万个点阅率，现在随便买数据，5000万个赞还是没有送出去，歌手越来越保守，没有操你妈个屁，什么叉叉局只会把歌贱，怎么星期五晚上都能得金曲，证明台湾乐坛越来越不行。我的生活 fucked up， 每天听垃圾，现在华人歌手都在唱什么东西，没有徐怀钰，没有蔡依林，我的 fuck suck，要丢给谁去？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当网络歌手，这边唱几句就敢去报名最佳男歌手，这个剧本3点前就去上我是歌手，结果播出网友嘲笑你是歌坛是小丑，然后发个律师函，公关彻底摆烂，全中国的人都已经知道你的丑态，我代表全世界的华人歌手为你默哀，祝你早日下台，不要妄想回来。你写的都是他妈的什么东西，叫我听不如把我送去警察局，你领个进去证又代表你是老几，要我听你的音乐我不如来听佛经。我不像热狗，写出操你妈个逼，现在华语乐坛3个字 RIP， Motherfucker， 好他妈的难听，老子现在根本懒得屌你。